卫生官员扬言将每日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次数增加至10万次，但至今未交代怎样达标，令到政府继续受压。工党批评每日10万次的检测目标差不多是目前次数的10倍，但政府没有详细说明怎样做到，亦都没有交代涉及什么类别的测试。一间设于伦敦东部专门为新型肺炎病人提供深切治疗的医院今日开门，可以接收最多4000名病人，在国民保健服务名下运作。政府决定注销国民保健服务对当局的134亿英镑负债，令到那间医疗系统旗下各间医院可以投放更多资源专注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清明节有几阵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45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63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0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6跌5.2，汇丰控股38.1跌8毫，中国移动60.7升1.6，阿里巴巴183.4跌2.6，中国平安74.8跌6.5毫，建设银行6.14跌8仙，友邦保险69.5跌3毫，美团点评92.65跌1.3，中国海洋石油8.51是跌1.2毫。 F 三星原油期是报5.16，是升5.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596，瑞士法郎7.957，澳元4.701，加元5.476，新西兰元4.582，欧元8.39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05。日经平均指数报17,820点，系升1点。港金现价报14,89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0.63美元，卖出1,6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铺满了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蓝田的连德道近住碧云道回旋处一带是挤塞的，连德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康华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港铁服务方面，为了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直至到今个月的19号，由头班车起至到晚上7点，东铁线部分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是局部开放，不过落马洲站就仍然关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而家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Hey baby， you know what？ 你听到嘅呢首歌系命中注定嘅 ，It's meant to be。 用错字眼不会写， 粗粗也是美，受往哀都最快忘记， 大造是我的印记， 是我的 大造令你心也起，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过，这身体总有重力，那碎警报 新事业心讲经济700%， 男人嘅男人味， 半熟够沉稳， 慢慢你迷恋我， 发际线难稳， 样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三蚊麦加蜜，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1931 1933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八百张秋英靓，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到，粒饭订错帽，但饭跟错女友太多好无路，唔识唱拗字若算啦，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若算啦，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掌，惯晒各位敬仰。 尊重我只不太孤独的我，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场再世召唤我，女性那可懂？ 下午的3点13分，开始两个钟头的骚动音乐，找你有这对男子的组合。之前曾经有一首歌叫做《我们不碎》。 Yeah baby， 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小心进入了你的心， 留低一道好深好深嘅爱印。爱印系有个咒语嘅，跟我讲一次。Shabulaka laka boom boom。 佢哋嘅名字叫做 Era，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今次都系食翻我们不睡啊，但系今次佢新咗嘅歌名咧叫做《我们很睡》，睡歌嗰个睡。咁文案形容佢哋咧就系风魔万千少女师奶偶像天团 Era 吓。收到呢首歌嘅时候咧，令我谂起咧，其实之前咧，其实香港有另一对都系有类似感觉嘅男子组合嘅，佢哋嘅名字朱玲玲。 真系好痛，犹如病犯，又痛又肿。我的肝真系好痛，成晚播放，病变好多，导致心散反应慢，唯独松一松骨真弹，就算难亦系都要。难到过关，但最终仍然留在屋企，并非我唱其两尾，因我极想悭啲钱爱你储起，将佢呈现俾你，我的宝贝，唯独你是我更竭力。自我储起储备，臣服你。We love you every day。我今朝所谓蠢到，明明病重。戴住眼瞓要撑落场，做到偶然你紧要甘心变样。病菌仍然缠住我不死，令我泄气全无道理。的确系辛苦，但只要未盖棺，只要仍记起你，我的宝贝。自我更竭力臂 ，My baby， 我对你死心塌地，臣服你。 Baby， 中国一句说话叫做妖者神也，作为一对。数一数二的偶像男子组合，无腰又怎会有神，无神又怎会有实力呢？无实力又怎会有样，无样又怎会有腰呢？真是缺一不可的。五个男仔都五个神，那究竟每一个人有几多个神？但当我们想象到你哋喺我哋面前声嘶力竭嘅时候，我哋知道，原来你哋就系我哋条腰，有腰就有实力，有实力就有神，真系懵用奉用灵善永，叮叮当当扎玉梦，祝大家身体健康。 这对偶像天团叫做朱玲玲，有五位的成员的，究竟他们加上有几多个神呢？ 每日每夜每日每 做，每秒装款罪。 有呢首旧嘅作品，我啲骨好痛，都几呼应到而家，即系要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呢排天气又潮湿啦，会都令到你有少少嗰啲风湿痛咧。今晚系时候煲翻一壶嗰啲强腰补肾啊，又去湿啊嗰啲汤水。光靓又朱玲玲，我啲骨好痛。 来我电拍片。King Tom King 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亦都系佢第一次写呢啲 EDM 类型嘅音乐嘅。新歌 Mad， 今次个 MV 入边咧，亦都系有佢嘅新嘅尝试啦，就系尝试做一啲啊坏啲嘅角色啦。个感觉咧就系陈浩南加埋细细粒咁样嘅，有爆樽嘅场面嘅。成个曲风咧，我都唔止讲一次啦，就系几有嗰种末世嘅风景嗰种感觉嘅。跟住呢首歌，同样都有一种嘅画面，嚟自张国荣《陪你倒数》。 聚幸，不必期望来生等拯救，不要彼此诅咒。你亦无余力再走，别告别今天最后，前方与地路都可拥有，一刹那再没然后，也算是从来未分手。时候已经不早，要永别忍多一秒已做到，朝着世界末日迎接末路，要抱着跌倒，让我倒数跟过谁伤好，任那力确影焦土，起码没法遇上更好，陪你倒数心醉梦死都好，没法找到一个永生的国度， 叫你拥抱，但是在现在这种咁有末世感觉的时候，你仲敢唔敢拥抱？揾嚟有张国荣陪你倒数，之后揾嚟有 Tonic 新的派台作品。衰喺个制度。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鞋，屋企匿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咁低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揿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身家用晒，心都酸埋，系边一个制令世界停摆？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到而家 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犀利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竭力皮，送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唔切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我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好不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酒吧以及餐厅内提供酒类就地享用的范围，今日下午六点起必须关闭14日。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表示，措施定义模糊，令到他们无所适从。有持酒吧及餐厅牌的店主说，吧台同时用作主食，封闭了吧台等于无法提供食物。业界批评政府朝令夕改，令到他们陷于崩溃状态。听日是清明节，政府再度强烈呼吁市民减少不必要外出，尽可能押后扫墓计划，避开清明节人多挤迫的高峰期，借此减低人流，减少密集的近距离接触，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发言人说，需要前往扫墓的人士应该避免群组聚集扫墓，需要遵守不多于4人聚集的规定，共住的同一户人除外。前往拜山的群组和群组之间应该保持最少 1.5 米距离，亦都应该避免和亲友在拜祭场地聚餐。发言人提醒市民，在使用易燃物品包括酒精喷雾和酒精搓手液等消毒用品的时候，应该远离火种、香烛冥强和化宝炉。律政司说，根据保安局提供的资料，去年6月9号至今年2月29号，警方在反修例示威中共拘捕7613人，1235名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司法程序的人士当中，78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涉及最多的控罪是暴动、藏有攻击性武器和非法集结。律政司回复立法会特别财委会的议员查询的时候说，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司法程序的个案中，52人被定罪，25人签保守行为和1人被判照顾或保护令，19人获撤销控罪，其余人士的司法程序仍然进行着。另外6人经警戒之后获释，512人获无条件释放，5860人的案件仍然调查紧，包括保释后查和拒绝保释之后被释放后查，即是俗称踢保。在台北，陆委会回应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认为，香港电台一个节目访问世卫组织官员的表达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讲法。陆委会的声明说，国际社会肯定台湾的医疗卫生实力和防疫贡献，台湾参与世卫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中共错误引述联合国大会和世卫决议，并且与它片面设定的一中原则连结，企图排除台湾参与，这些政治操作明显违反世卫宪章和国际关系原则，更加损害台湾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权益。声明又说，基本法赋予港人新闻、言论等自由，港府应该依法落实保障，并且尊重新闻媒体的专业和编辑自主， 切勿好似中共一般動輒打壓鉛制，才能夠獲得民眾的認同。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和有微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清明節有幾陣雨，星期日稍後和星期一間中有大驟雨和雷暴，下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氣溫21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166點，跌114點，總成交金額679億9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763點，跌1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110點，跌69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74.8跌5蚊，匯豐控股38蚊跌9毫，中國移動60.75升1.65，阿里巴巴183.2跌2.8，中國平安74.85跌6毫，友邦保險69.6跌2毫，建設銀行6.12跌1毫，美團點評92.55跌1.4，中國海洋石油8.5係跌1.4。F 三升，原油期報5.18，係升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8.19，瑞士法郎0.977，澳元0.605，加元1.418，新西蘭元0.589，人民幣7.091，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8。日經平均指數報17,820點，升1點。港金現價報14,890元，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11.47美元，賣出1,613.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金钟道接近力宝中心。而在九龙方面，蓝田的连德道近住碧云道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即是兴田村对出的连德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荃湾沙咀道因为有兴建升降机的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都是禁止由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左转至到大涌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 居。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骚动音乐咧就比较得意啲嘅。喺我哋三点半钟之后咧，咁啊，你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啦。咁啊，应该见到有我同阿琼个样啦。咁啊，同埋现场咧，我哋 FaceTime 俾一位嘅歌手，你可以见到佢个样嘅。咁啊，呢位歌手近排有首歌咧，咁就系同一种动物有关嘅。咁啊，佢之前出咗一条片，话呢首歌系搵马噶。你好啊，李十一。 Hello， 你好啊！香港嘅朋友，你好，我系李十一。 你好啊！ 你出歌系日本人嚟噶 ，OK？ 你之后去咗台湾，又唔系日本通嘅。 喂，系先讲，你而家系身处喺台湾噶嘛？喺台北噶嘛？ 系啊，冇错。 系去嗰边系真系叫系尝试下定居啊，定系有啲咩状态咧？而家 系啊，即系喺呢边，其实就喺呢个疫症之前已經決定了是會過嚟呢邊旅居一下啦，創作一下咁樣嘅，所以就唔關呢個疫症事，我唔係嚟避難嘅，即係本來我已經 plan 咗嚟， 因為佢本身已經出發咗噶啦，佢都一段時間嘅啦，其實喺台灣嗰度。但如果感覺如何啊？即係會唔會真係因為嗰、那個始終居住環境唔同咗啦，咁可能你會影響到你可能創作嘅力量又唔出奇啊、等等咁樣噶嘛 ？feel 到呢個變化未咧自己？ 開始 feel 到一件好緊要嘅事，就係、是、因為我係一個長期失眠嘅人嚟嘅。係，我真係喺呢邊成個失眠問題解決咗。我好耐冇試過瞓，唔知點解。 OK， 咁係 啊， 恭喜你啊， 好羨慕啊， 好開心，好羨慕。咁當然真係關個環境，即係整體成個環境事啦。同埋因為簡單嚟講，就係因為呢邊。我可以用一個合理好多的租金去租到一個合理好多的地方，然後有一間睡房是真的睡覺用的。 哦 ，OK， 恭喜你啊！喂，我都想去啊！ 好暴徒嘅语 气 啊！ 好暴徒啊！ 你好啦， 系啦，咁样啦， 好翻嚟啊！ 系啦，喂，但系讲翻你首新歌先，头先话系同啲动物有关啦，同啲马有关啦，因为你喺度听到佢唱嗰啲歌词咧，就系找一点盲目马。找到一點痛楚嘛？佢先前自己整咗一個爛 g 嘅 video 啦，咁樣新歌嘅歌名咧，其實叫做《在尋找什麼》，係啦。喂，但係聽講呢首歌係四年前寫嘅咯，已經係。 冇錯，呢首歌都係同我喺台灣呢個地方好有關係嘅，因為我四年前咁，我當陣時以為自己好迷失啦，咁我就。出走台灣，然後自己搞咗個小型嘅巡唱咁啦，因為香港冇得巡演噶嘛，冇得香港區玩完去九龍區，咁即係比較難咁樣做啦。咁我就做咗一個小嘅巡演，就係、是、由台北一路殺到落去高雄，再上翻嚟咁樣。咁然後喺呢一成個旅程入面，我就累積咗一啲嘢，就寫咗呢一首《在尋找什麼》啦。但係一路都未完成嘅，即係我一路都。咁佢究竟係尋找緊啲咩呢？我都真係答唔到自己嘅。咁係真係去到四年後嘅今日，我先真係成首歌做咗出嚟，然後錄好咗、排咗台咁樣咯。 哦，但係開頭你用嗰個字好得意，就係、是、你以為自己好迷失啦。點解用以為呢個字呢？ 因為呢樣嘢係真係同幸福一樣嘅。就是幸福嚟得太突然，迷失都嚟得太突然嘅。即系你嗰阵时以为你好迷失啦，但系唔系噶，可能你当阵时嗰啲迷失系轻强啊。到你今日再睇翻，我今日好似仲迷失、啊，可能两个月之后 再迷失啲啊。 上两个月直头系冇嘢喎。咁但系我就。即我都開始明白呢件事嘅，即係我諗人人每一刻都唔多唔少有啲迷失㗎啦。咁但係我嘅採取嘅策略就係、是，我知道每一刻都好迷失㗎啦。但係會唔會倒翻轉我望翻四年前當陣時嗰個迷失會教識我今日一啲嘢咧？咁我就其實係呢首歌答咗我一啲，即係在尋找什麼呢首歌俾咗一啲答案我其實。 係、okay, 咁當然我就梗會問，咁嗰個答案係乜嘢咧？ 個答案係咩咧？冇錯。 是不是未有啊？ 我有一个很虚的答案，我觉得是对的，但是很废的，就是你真的会永远都迷失的了，于是你一定要永远都继续问问题，这个就是答案了。 哦，啱喎，咁但我又 buy 喎。即系同其实哲学家一样，佢系不断去到问紧你而家存在嘅价值啊、意义啊，你系乜嘢啊？咁你个人先至会继续去到思考，思考你先至继续存在嘛。我思故我在嘛，系咪先？你 get 到啊？ 有 导师咩？咁 样好深刻啊！呢个道理，我而家暂时明。 喂，但我想知，因为其实咧喺作曲啦、填词啦、编曲咧都系你自己搞啦。咁但系因为你话你，我见你个文案，你都有讲，你话都好感激系阿何炳。系啦，佢真系一路 push 你，同埋即系可能系，然之后令到你可以成就到而家呢一首歌，终于可以完成到，同埋系派咗台啦咁样。佢同呢首歌嗰个嘅缘分系点样结下嘅咧？ 佢就系、是、我嘅专辑嘅一位好重要嘅监制啦，嘅制作人啦。咁呢一首歌，好似头先咁讲，我写咗四年啦，编曲编咗，即系搞咗，我都唔知编咗几多个版本，然后 live 都唱咗好多次，但系一路咧就系、是、啊，即系点咧？咁样好唔好咧？哎，好似咁样唔好，咁咧呢个就系永远都系我嘅一个好大嘅弊病嚟。特别系嗰件事，即系反而咧，我帮人哋做咧，我都还好，即 系 我会知道几时可以停，但系帮自己做我就会，点咧？呢度又拎正啲，但系又唔系话代表追求完美，只不过系。即系点咧咁样？咁阿炳喺呢个时候就佢简直系音乐界嘅唐凤啊！ 唐凤，唐凤系边个嚟噶？ 台湾嘅一个科技大科技嘅一个好出名嘅，系科技大神。 Okay. 即系佢就系好咁样，然后就打开我部电脑，跟住咧就咧直头系入啲程式入去咁样咁制嘅，即系呢度快得滞，呢度慢得滞，好呢度咁样，呢度78啦，呢度77.6啊，即系劲精准咁入晒啲资料，咁咧就我成首歌就变得好，因为你慢慢听首歌咧，其实系由慢去到快咁样嘅，咁但系我之前咧啲心急仔咧，我系由慢突然间超级速咁样嘅，本来首歌系咁样，咁阿炳又俾咗呢啲好专业嘅意见我啦，同埋。其实他就真的落了一些很好的决定，就是好，你在这个位置就停了，完了，不需要继续再走下去了。 嗯，哦，所以呢，即是我觉得是有时候如果你讲成日喜欢去想很多东西和挑剔自己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做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呢真的很辛苦，因为你是自己 judge 自己嘛。 是需要一个人停了你咯。 是啊，要找一个人去帮你一起在隔离望的，好紧要的。 OK， 但是因为我哋画面都见到你十一是抱住咗个吉他嘅， 系 啦， 同佢今日啲衫好衬嘅颜色嘅， 系啦，全都是啡通啦咁样。喂，咁我其实好想问，譬如好多时，譬如你做一个音乐人都好啦，咁你知道可能譬如有人可能喺迷失嘅时候，我听到你嘅一首歌，可能俾到一啲新嘅角度去思考我而家处理紧嘅 situation 嘅咁样。咁当你嗰阵时，可能嗰四年入边，你不断揾紧答案嘅时候，有冇一啲音乐、一啲歌你遇到过，系俾到呢啲思考嘅刺激嚟嘅咧？ 有啊，其中咧有，即系当然都有好多首啦，经历咗咁耐。咁有一首咧，虽然我今日唔会唱，但我好想 mention 一下嘅，就系、是、叫做《灯光》，谢振廷嘅《灯光》。系啊，即系个台湾嘅歌手，跟住系虽然佢里面嘅故事，佢真实嗰个故事系同我非常之唔拉楞嘅，但系呢首歌系陪伴咗我成个过程嗰、那个巡演啊、四年啊咁样。咁然后另外咧就系、是、有一首歌系我应该有机会系将会要 release 噶啦。 哦， 咁就系、是。我寫咗 melody 好耐啦，但係就又係一路都唔知發生咩事啦。咁又係我一位好好嘅朋友填詞人啊 Oscar 咧，佢幫我填好咗嘅。咁我又喺趁呢個機會借啲耳偷偷地唱少少俾大家聽。 未先，但係謝振廷嗰首歌，我喺你好如箭在弦嘅時候就 突然間停咗， 我撳住咗啦。 但係呢個謝振廷嗰陣時候，但係呢首歌係點樣？係我記得佢有喺你喺台灣搞 live show 嘅時候，有係咪叫神秘現身定係同你 jam 過嗰首歌嘅？ 神秘出現咗， 係咯，係咯。咁但係你點解呢首歌俾到你嗰個力量係乜嘢咧？其實嗰陣時係定係佢個人本身 咧？呢首歌里面嘅故事咧，就真系同我嘅处境系完全唔相符嘅。佢系讲一位朋友离世嘅， yeah. 但系喺嗰一段日子，即系我都系住喺台北嘅嗰一个月入面咧，我系晚晚都听呢首歌啦。 同埋因為佢無啦有一句係入夜後的台北很漂亮咁嗰啲咧，跟住我個腦每次就係一行落去樓下，可能我去隔離夜市買啲嘢食啊，或者係同朋友食飯翻屋企嗰下咧，一個人夜晚行喺台北咧，我就會入夜後嘅台北真係好漂亮，即係嗰啲咧。佢好似佢真系好似灯光咁嘅，即系一粒粒灯光喺我隔篱围住咁样咧，就一路令到我写到《在寻找什么》呢首歌咯。 哦，嗱，你咁样讲完，我就明白多啲啦，系咪？ 晒命嘅过程嚟噶， 威啊！ 喺台北 都系入夜后嘅台北咁漂亮， 系开心啦！喺台北 入夜后，我哋公司都几漂亮啦。 香港夜景都靓啊！咩事？ 靓。梗 系靓啦！好啦，嗱，头先讲就系有另一首就系你嚟紧即将会 release 噶啦，就系 Oscar 同你填词嘅，系啦，咁而家有 sneak peek 啦，系啦，改咗名未嘅呢首歌？ 呢首叫一起一个人啊 ，OK， 一起一个人， 我要讲少少，因为咧，我咧就写咗一首歌俾阿 Alan Paul 布志伦，咁咧佢就系嚟紧嘅一套纪录片的主题曲来的、就叫做一个一个人、就是我自己填翻词的，咁我是觉得好像大家现在每个人都很孤独，但是大家都很孤独，但是呢又孤独又不会令大家走在一起，即是你又很孤独他又很孤独，那就好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这样，咁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啦，然后我俾完 Oscar 听 ，Oscar 就话：，诶、哎，不如有一个下集啦。咁上面系一个现象，我哋可唔可以有个答案、就是？就系虽然我哋大家都系孤独嘅，但我哋可唔可以一起孤独，去令到个孤独唔好再咁孤独咧？咁所以就出现一起一个人呢首歌啦。 哦，咁我哋今日咧就真係非常之榮幸，可以咧邀请到咧李十一咧喺台湾嗰度咧，系真系隔住个海啊！俾我哋听下呢一首歌嘅小息嘅部分嘅、哦， 系优先试听呢、這个、啊、一起一个人啊， 交俾你啦。 独个铺疲倦的路，独个酒如何糊涂？独个空，直到朝早。独个人，随风起舞。留下落寞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份太早。 好 warm 啊！我 feel 到大家一齐一个人嘅时候嗰种温度啊！ 我 feel 到你哋啲汗味嗰啲添啊！ 系咪啊？喺呢度啊！喺我嘅翼光下面。 我 feel 到佢唱完之后，唔知点有啲害羞嘅感觉喺度嘅，定系我多心啊？ 哦，因为我嚟咗台湾之后，我变咗做个少女啊！ 好啦，我哋继续讲啊！ 咁。咁，佢嚟紧嘅专辑无疑系一个系 长发嘅造型出现，系 学生妹嘅造型出现， 孖辫校服 系咯。喂，嗱，咁而家又系在寻找什么啦？咁嚟紧嗱，因为呢首歌啱啱你 sneak peek 呢一首咧，就系即将会 release 啦。咁系咪我哋可以朝住咦见到应该有张 EP 有张专辑开始成型当中咧？问你十一嘅话。 唉，這个问题啊，真的 Eric 都不知道问了我几多次。 是啊。那有答案未啊？ 不想转答的。 即刻 Sam 去添，那呢啲歌呢就真的在这里了。但是呢 都真係呢個成個環境令到我有啲卻步嘅，即的確係，即係究竟應該用一個點嘅形式去 release， 即係其實早嗰幾句我哋仲講緊啊，即係我未嚟台灣嗰陣啦，啊喺邊個地方好得意可以搞下我哋嘅CD 嘅 release party 啊，即係睇緊嗰啲上環嗰啲好 hip yo yo hipster 嗰啲地方，跟住真係。眨下眼就已經講緊，唔單止係唔會搞 release 啊，唔會成啊，依家講緊係要網上音樂會啊，睇戲戲院冇人睇啊，依家啲手機遊戲商免費俾你下載啲遊戲，令你唔好出街。咁我覺得我要再洗一洗牌嘅，將我依家手上擁有嘅，加上其實嚟咗呢邊之後，真係我都已經開始寫緊一啲新歌嘅， yeah. 都原來我都唔同咗好多喺呢四年入面，所以我唔會諗住求其啦，有啊是但啦，鬼通仔攞曬歌出嚟，我諗我會再整靚啲， yeah. 再見大家咯。同埋學似你哋話齋，我真係留緊長頭髮嘅。咁我真係想用一個學生妹嘅形象去示人嘅， 同埋先， 係靚嘅，係啦，即係我哋都要開始學識好似台灣咁樣去 embrace， 即係擁抱一個即係多元嘅美麗嘅價值觀啦，咁樣樣。咁我都好期待你十一去完台灣之後帶俾香港嘅美學上面嘅衝擊啦，即係除咗係音樂上面嘅衝擊之外，係美學上面嘅衝擊啦。咁我係期待嘅，係啦。 你好識講嘢，我完全唔知講咩，佢講唔到佢之後。 係啦， 你真係好勁啊，金牌 DJ 啊，你真係。 唔係你勁啲，你學生妹、啊。我真係望塵都莫及啊！係啦，喂，咁啊呢個時候夠啦，今日 我哋都 差唔多啦， 係啦，係啦，係啦，我到頂啦，都係啦。OK， 喂，咁你喺台灣嗰邊都係啦，自己 take care 啦嚇，咁啊期待你嘅新歌。今日多謝曬你十一，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这身体化颓废几多天，慢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幸。 这盛世是平常，明媚一样爱放肆浪漫，更加嚣张，想哭想闹想听的你会欣赏，找得到决心吗？找得到信心吗？找得到勇敢吗？激动吗？找得到远方吗？找得到这刻吗？能完整记忆当天初衷吗？累积几多困惑未必得解答，扎紧心中态度就不急于提拔。 津贴俾失业人士领取六个月津贴，并喺新一轮抗疫基金支援业界。工会话收到唔少求助个案，大部分系中小企喺疫情之下生意大跌七至八成，部分推拿师喺农历新年之后已经冇生意。近日嘅调查发现，业界每个星期工作时数大约系五至十个钟，失业率达到五成。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清明节有几阵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76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7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6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0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4跌4.4，汇丰控股37.85跌1.05，中国移动60.6系升1.5，阿里巴巴183.8跌2.2，中国平安75跌4.5，建设银行6.13跌9仙，友邦保险70.5升7毫，美团点评93.2系跌7.5。中国海洋石油8.56跌7仙 ，F 三升原油期报5.29升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569，瑞士法郎7.935，澳元4.675，加元5.475，新西兰元4.561，欧元8.3705。每百日元兑港元7.1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07。日经平均指数报17,820点，升1点。港金现价报14,890元，系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2.43美元，卖出1,615.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一宗交通灯维修嘅报告，就系喺弥敦道去太空馆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啦，因为要维修交通灯，嗰段嘅快线系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弥敦道去太空馆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嗰段嘅快线啦，要维修交通灯号，咁暂时系封闭噶，龙尾就排到去近佐敦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蓝田的连德道近住碧云道回旋处，即是兴田村对出那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 卫生署提一提你，揸车揸得耐啦，系容易周身骨痛噶，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另外预告一下啦，就系听日清明节，交通消息会喺朝早嘅八点钟就开始服务。不过我哋呼吁听众啦，避开扫墓嘅高峰期，减少人流同埋密集嘅近距离接触，降低病毒传播嘅风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有咩介绍？ 哇，咁啊呢个劲啦， 系 就系、是、咧， 有边次唔劲噶？唔通又似今次呢个渣啊？咁啊， 喂，我搵一次试下个开场白咁讲先。 好啊， 但系唔可以播歌，会得罪人啊。 什么歌？ 其实呢、這个话题咧，我一路都常同大家讨论， 系 就系、是、我好中意一啲咧，即、就、系、是、台北嘅街头文化。 嗯， 但系咁，大家可能对于香港嘅街头文化就系唱歌咯。即系攞支吉他唱得好与唔好都系咁样啦，咁样 咪大妈咯， 系啦，街头文化 系啊， 咁样。咁另外咧，亦都有一 佢哋一种现象嘅，基本上街头现象系啦 ，OK， 好执着嘅现象啊，仲要 系啦。我哋翻去台北 台湾 嘅街头文化， 咁但系其实台湾嘅街头文化咧，我觉得就多元化啲，同埋啊，必须要讲香港系唔俾嘅街头卖艺噶嘛。 哦， 系啦、哦，即系因为佢当你行乞噶嘛，佢系嗰个 佢有即系你听见好多啦啲 footage 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台湾咧某程度上都系唔俾嘅，不过你可以考牌。 哦，系啊，系啊， 系啦，你考得牌咧就得噶啦。咁但係當然你都唔係求其是打一條街啊馬路中間啊你就擺支吉他咁樣就得㗎啦。咁佢都有指定嘅一啲嘅表演嘅地方啊同埋場地啊咁樣嗰啲係開放俾唔單止台灣嘅其他國家嗰啲人啊你嚟到香港你嚟到台灣都可以做嗰樣嘢。 尤其是你星期六日去西門町嘅時候 超級多係啦咁但係都係嗰樣嘢你要攞牌。係、嗯、 啊。 咁但係呢我有聽啲朋友講呢即係都有一啲不成文嘅規定嘅、嗯、即係嗰個不成文規定就係可能大家都有個默契啦即係始終你都唔係做啲咩作奸犯科嘢？咁、嗯、你如果有好地地，即係當然都係講緊冇疫情嘅時候咧，你喺街頭做緊啲表演嘅時候咧、其實係唔會趕嘅、 嗯。 不過如果你冇牌咧，你係唔收得錢嘅。係、 嗯、 啊，即係有牌你先可以收錢啦、嗯，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前面話個帽啊或者點樣先。咁呢個就係、是我覺得台灣都做得幾好嘅一件事啦。咁、嗯、樣，咁跟住咧，佢而家咧即係前幾排我睇嗰啲新聞啦，佢就話咧佢會再做多少少嘅改革嘅，就佢、是、會將個考牌考牌嘅制度咧，我谂佢话十五年冇改啦，就有个改变啦。佢、嗯、出年应该唔使考啊，登记就得噶啦。 哦， 系啦，因为其实佢一路俾人闹咗好多年咧，就话咩系话好难考啊， 系 直情好似话潘美辰啊都考唔到噶。 哇、 哦！因为我都有好多 fans 试过考啦。 系咩先？咁潘美辰佢系想唱歌定系变魔术先？嗱，即系唔同噶嘛，即系唔一定潘美辰一定得嘅，系咪先？ 唱歌，唱歌。 阿汪 先，因为街头嗰啲 系 咯， 卖 艺 有好多啊嘛， 啊 潘美辰跳热舞咁样咧，哦咁啊唔知道、啊，未睇过咁样，但 唱歌 OK 喎、 啊。你對事情嘅觀察真係入微到咧，真係。咁於是乎，咁大家就覺得好多人都有啲聲音就話，其實可唔可以再改善一下嗰個制度嘅嗰個問題咧？咁樣，因為其實我都好多朋友去考噶，佢話唔知係咪因為嗰啲評判啊覺得太多，你 acoustic 吉他咧通常都唔得噶啦。 係， 因為我有 friend 據聞都考咗三年。好執著地想去考到，但係都唔得。咁呢三年都係 acoustic 吉他咁樣，都係唔得嘅。咁、佢又聽到一啲即係前輩嗰啲嘅意見啦，咁樣。 即係你要表演住魔術去 彈吉他，咁樣跳住火圈彈吉他，又唱緊歌咁樣，哇！直批。 就可以啦，咁樣。 我諗我哋做啲評判都定。 喂，但係其實喺邏輯上咧，你又明嘅，即係始終係一座表演藝術啦。咁、但係你當呢個表演藝術就係佢覺得值唔值呢一個演出機會，你要交俾一班評審去決定。其實係邏輯上面啊，或者喺個理念上面係咪有啲矛盾呢？係值得深思嘅。 都係。 即係咩人可以決定呢樣嘢係？我覺得值得喺街道可以係作為一個收錢嘅表演藝術咯，咁樣。 因為其實一路以嚟都會有一啲，即使佢自己考到啊嘅人，佢都會覺得，哎呀，即點解要考呢？即點解我喺街頭表演呢件事唔應該係一個自發嘅行為，又或者係我自己本身有呢個才華就應該即係想擺喺嗰度，即係收唔收錢呢個可能另計啦，又或者點樣？但係即都有啲聲音嘅咁樣。咁佢而家某程度上係等於放寬咗嗰個考核嘅問題啦，即係佢用登記嘅種形式啦，咁樣。咁但係依家當然台灣都係即係越嚟唔好啦，因為即係都係防疫嗰個問題啦。 係，即係費事人群聚集先啦。 冇錯啦， 咁。係。 咁但係呢件事咧，就令我諗起一個故事。呢、這個故事咧，我唔知道你曾經有冇一啲嘅歌手啦，係直情佢未出道嘅時候已經 follow 緊佢、，follow 到佢出道入圍一啲獎項，跟住直到佢解散。喂，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感情嚟嘅喎，呢個係一個真係必須要講係我人生當中幾重要嘅一個感情嚟。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唔記得中三定中四去台灣，我人生第一次去台灣喎，咁就冬天嚟嘅，我就見到呢一對嘅組合咧喺街頭都係 acoustic 吉他唱歌表演。咁嗰時我記得咗呢把聲同埋記得咗呢個名字，但你話有冇特別中意咧？冇，因為我記得佢哋唱緊蘇打綠嘅 cover。咁嗰時就覺得好聽啊咁樣。咁直到咧我下一次再去台灣嘅時候咧，我喺 CD 鋪入邊聽到佢哋嘅歌，即係已經出咗實體第一張嘅實體 CD。開始有好多人認識啦，咁樣，咁我就哇再見到嗰個名好熟悉啊！即係嗰時係大學啦，你會覺得時間瞬間流翻去中學嗰個年代，跟住你就買咗佢哋第一隻 CD， 跟住佢哋 keep 住出咗三四隻，你都 keep 住跟住買，跟住直到係佢哋喺 Facebook 上好突然地宣布會休團，咁、那個女仔其中一個女仔就自己出去發展。佢喺休團第一年，佢嚟香港唱咗呼叫音樂會，我好記得，我喺台下喊到黐咗線咯，係我所有 friend 都同我而家即係保持 1.5 米距離咯，因為我唔識佢，我唔知點解。 叫走啦、 啊！ 做乜嘢、 啊？好多唔識人望住，但我就唔知咪喺度喊，喺度爆喊之後。但係嗰種感覺就係你真係個感覺上你好似跟咗佢哋一生啊， yeah, 即係呢個團體嘅一生啊。咁但係呢個團體個名咧，我一路唔想講嘅，因為我覺得佢個名累咗佢哋嘅。佢個名叫做棉花糖。 哦， 有冇聽到啲少女團體咧？ 即係似係啲活潑啲啊，即係咁聽個名詞呢啲啦， 或者甜蜜嘅嗰啲少女路線，著短裙啊，即係著住五顏六色衫咧，同你嘿嗰啲啦，唔係， 係 佢係一男一女嘅一個組合嚟嘅。開頭就係因為台灣有呢個街頭藝人呢個考牌制度，佢哋就係喺街頭做表演。咁、直到一路以嚟，佢哋入围咗两次金曲奖，我都有睇，即系嗰阵啊，希望系佢哋啦，但系都知噶啦，因为唔会系佢哋噶，因为个对手太强啦，咁样，咁直到去到解散，冇晒啦，男仔结婚生仔，女仔不断有自己嘅专辑，唯一好处就系佢之前嚟香港宣传嘅时候，我有做访问同埋有睇 live， 咁、但系你会觉得哇，嗰系一个。即係你感覺上你擺 睇住佢哋成個生命嘅歷程啊，咁樣樣啦。 即係睇住佢哋一生嘅感覺。 哦， 係啊。 咁你今日揀嚟嘅係邊一首歌咧？即係嗱，你跟得咁貼啦。 係啊，呢一首歌咧有另外一個故事嘅。嚇，係啦，好中意講故事嘅。做咩啫？ 嚟咧，继续讲，系 好晦气啊！ 唔系，咁因为你当我铺到佢个位，谂住播歌嘅时候，你话咪住先， 系啦，你 仲有未讲，有种奶奶 feel 啊！你明唔明啊？ 我唔理啊！ 嚟 呢一首歌咧，點解係揀呢一首咧？因為其實好少人識啦，我就咁講你都唔知啦。香好少香港人識佢。even 佢嗰次嚟香港做音樂會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小眾得嚟再小眾啲啦咁樣。咁但係呢一首歌咧，我曾經同一扎 friend 啦喺 KTV 唱過，咁而家唔好再去唱，同樣都冇得嚟唱啦，係啦嘅情況底下咧，我唱呢一首歌啊我個 friend 係喊咗，咁我 friend 又係我嗰次喺現場睇喺度爆喊咯，跟住我話有咁難聽咩？我已經開咗， 其實好少人咧會係難聽到喊嘅， 唔係啊。我知啊， 即系难听到会喊、啊，即系你听首歌，哇，真系好难听、啊，我真系觉得好难听、 啊。我而家对好多烂台歌嘅态度， 都系一个形容，就系难听到喊啫。你唔会 literally 真系流眼泪噶嘛？ 咁你唔俾啲人眼钱，真系难听到喊噶，真系啊！我嗰时真系有啲咁样嘅感觉，但系佢唔系，因为歌词好触动到佢。 哦， 系啊，即系一首好啱失恋嘅人听嘅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再见王子》。 OK， 冇故事啦嘛， 冇啦，过啦。 之间下雨也没人撑伞，是我的初恋，那次失眠 即係雖然我係第一次聽呢首歌啦，但係佢係有一啲嘅元素係幾可以吹到淚嘅， 係咪啊？ 係啊， 因為我而家冇失戀啦，咁但係咧聽落咧，我都感受到嗰種心痛嘅，因為歌詞啦，就係、是、其實同嗰人講再見啦、啊，但係你所在嘅城市依然都會有我思念你嘅痕跡。 啊、 即係嗰種冇管動啲歌詞，真係唔可以就咁講，唱好啲就咁講有啲嘔心， 係啦，即係用詩意，係啊，啲歌詞你哋可以睇嘅啫，你講出嚟咧對白係有啲，點解咁講嘢嘅？ 不過係我好中意嘅對組合嚟嘅，叫做棉花糖啊。 係 OK 嗱，頭先你阿瓊就講咗呢個啦，即係佢香港嚟開 show 嘅時候，啊、你係睇到喊曬啦。 哇！真係嗰場咧真係就係人生黑歷史啊！因為我勁驚佢有啲影台下觀眾嗰啲咧會影到我咧，我真係 死唔認嗰係你咯。 嗰時瘦啲嘅，唔係我嚟嘅，邊有咁瘦啊？咁同佢講。 咁同埋然之後就你朋友唱呢首歌嘅時候，係 我唱 嘅時候，係 啦， 佢就 喊。 喊啦，咁然之后啊，我就谂起有，我唔系好多歌咧、 嗯， 我系听嘅时候系会有嗰种想喊嘅。嗱、嗯，譬如前排咪，因为而家喺 IG 咧，好多人有嗰啲 tag 啊，即系乜乜 challenge 啊，乜乜 challenge 啊，然之后就譬如好多嗰啲 streaming 平台咧，咪就有一啲就啊，你唔开心嘅时候听乜嘢，开心嘅时候听咩， 同埋要 tag 你五个 friend 一齐玩啊。 系啦，咁耐以嚟咧，嗱，如果睇 show 喊，因为你有现场所有嘢嘛，咁系容易啲嘅。但系屋企你听一首歌，你听到会有种想喊嘅感觉咧。咁耐以嚟系两首歌嘅啫。 系咪香港料理嗰啲嘢？ 哇！ 对唔住，我破坏咗你个 一首咧，就系林忆文嘅《无忘花》啦。 啱啱嗰首值得喊。 系啦，咁然之后咧，另一首就系呢一首嘅，嗰时圣诞嘅时候派嘅，卢海彤。呢一首無論佢開 show 啦，你屋企啦，嗰陣時咧，如果你譬如嗰排好唔開心，你想谷啲情緒抒發下咧，呢首歌係我其中一個一定會聽嘅歌嚟嘅。係、我揾你有盧海彤呢首歌，冇嘢嘅。 好驚啊！ 做咩？你驚喊啊？ 我驚你喊。 我唔會。盧海彤啊，一個人回家。 還不懂怎麼樣的笑容看起来会比较轻松，我不懂怎么样的步伐才不会摔得那么痛，我早已习惯了不懂，却一直学不会不痛，车回家，不知不觉我又睡着，醒来总是觉得害怕，表情却一毫不差，心门动不动就自己受伤，像一个人去流浪，空话一说再说不情却一毫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成员、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希望官员唔好对新型肺炎疫情掉以轻心。他说政府有些官员对疫情仍然好似好乐观，觉得好似冇乜嘢。他引述俗语所讲，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强调疫情不是讲玩，每日有几十宗确诊个案的时候已经要很紧张，否则很容易束手无策。袁国勇说有官员以为相比起外国，香港已经做得很好，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疫症可以好像海啸一样这么快来到。袁国勇又说希望政府吸取沙士教训，强调现在所做的事不足以令香港安全，即香港必须再加强病毒检测数量，继续做好个人防疫措施。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同系名誉助理教授龙振邦早前在明报撰写一篇有关新型肺炎疫情的文章，其后撤回，表示只是想追求真理，无意卷入政治。袁国勇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被问到在今次抗疫期间有关事件是否为他带来最大压力，他说压力日日都有，大家不用太紧张有什么压力，又指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是要做好应该做的事。自己受港大聘用为传染病学的讲座教授，应该尽力解决有关传染病的问题。袁国勇又说在检视防疫措施是否有效的时候，需要视乎确诊个案有没有减少，有没有做好个案追踪，形容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真相就是会带来后果，但是不面对真相是最危险。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联同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向政府递交请愿信，反映疫情对业界的影响。联席会议秘书长沈运龙表示，疫情持续之下，除了饮食业大受影响之外，制造业亦都面临零订单的危机，不少中小企要员工停薪留职和裁员。他促请政府暂停雇主强积金供款六个月，或者参考外国政策协助雇主支付员工薪金五成，希望能够支撑到疫情好转。有旅游业代表指出，政府第一轮抗疫基金派80,000元纾困，能够为企业止咳，希望第二轮纾困措施能够兼顾大旅行社，保障员工就业。新加坡政府公布更严格的防范新型肺炎措施，总理李显龙说关闭大部分工作地点，除了必要服务和主要经济部分之外，包括食肆、街市和超市、诊所、医院、公营机构、交通和主要银行服务， 下星期二生效，为期一个月。当局会收紧民众聚集和流动，呼吁国民尽量留在家，减少社交活动，暂停亲友探访，如无必要避免外出。所有学校、高等院校将会全面实施在家学习，学前设施等停课。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79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0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3.4，汇丰控股37.9跌1蚊，中国移动60.65升1.55，阿里巴巴183.7跌2.3，中国平安75蚊跌4.5，友邦保险70.2升4毫，建设银行6.13跌9仙，美团点评92.85跌1.1，中国海洋石油8.56跌7仙，港交所236.4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77，澳元0.604，加元1.414，新西兰元0.589，人民币7.09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1。日经平均指数报17,820点，升1点。港金现价报14,92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0.4美元，卖出1,61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梅树坑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紧，车龙排到近太坑。咁就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梅树坑有意外，龙尾近太坑。另外咧喺弥敦道因为交通灯维修，而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佐敦道。咁就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因为交通灯维修封闭，龙尾去到近佐敦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维多利中心。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 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只系顾住睇韩剧先得噶，呢度都有个古仔等紧你追噶。 一处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困足我。 阿 K 饰演嘅蒲明心，古仔嚟到呢一章系关于重遇。重要一位影响他前半生的人，这个人究竟是董哲还是韩宁呢？乐迷要继续追下去了。作曲傅贝嘉，填词周耀辉，编曲 Albert Chiu， 监制 Juno 黄湘俊。今日星期新入榜第十八位，谢安琪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涉啊，我最近呢有铺人啊。 咩人啊？ 係铺零嘅人啊。 哦，原来係投票人。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揀啦。由4月6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仲有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后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骂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啊！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下昼三点到五点，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截止噶啦。 征服我吧。 佢系张惠妹，简历专辑编辑面当中嘅同名呢首作品啊，嗰个名称都系叫做编辑面。 我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恨，如果爱是发展最后破坏，你说那也都是我们的一部分，挤出劣根性和野情绪的分泌物，和谐和一股复杂味道，你们房间我们观念像皮毛粘连伤口上面，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失去就是获得，我们不是强就是弱者，不是赢就是挫折，偏执让高潮穿遍全身，赤裸心里人被痛苦迷惑，身体皱着里汗水一口仰望在这生活中的你我。 当时同蛋堡合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好多人都话非常之有新鲜感。 都疯了， 咁其实故事系讲个固执嘅女人啦， 都疯了， 一定要对方深爱自己。但系当你成熟啲之后，你就会明白嘅，咁固执嘅女人呢，即系唔好话系男人啦，连女人都会好惊你。于是乎，最后你嘅下场可能就系单身咯。 You said you'd take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could bang the rooms until they break. 除了战后人与你擦肩，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 台湾新晋的这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White， 但是写法是问号 TE， 歌曲名称叫做 Something。 Let me begin four times six, I will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You're probably with someone else on the day, and I'm still thinking you'll be back. 真正不必望言慈悲，但这出戏我仍然奉陪。也许某天又在那一天，我会擦着你眼泪想睡。 嚟嘅意思咧系法文干杯咁解。失恋嘅夜晚系要一杯酒陪自己嘅。系啦，我哋女仔除咗任性固执、脾气差之外，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嘅吓，就系叫做口是心非。冇错啦，即系有阵时咧，口里说不，但系身体咧又好诚实嘅。跟住呢首歌讲选择困难。心非再加埋选择困难，唔知道你女朋友系咪都系咁嘅咧？嗰个名称就系叫做不要不要啊！但包括十分之一的肯定，剩下通常是留给你。两个字啊，不要不要啊！连排，当暧昧将快门打开，不忘了热恋的时代，储存下载，随时定义着浪漫。不明白，爱情该如何保存不坏？最美瞬间都留下来，头发会乱，日常有意外，亲吻冷战，一切自然，越不完美就是越不欢。幸福着我的心灵，眼泪如暴雨落下，失恋后重新，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是干或惩罚。发现越清晰越不确定，爱是累积。 底，要幸福着我的心里，眼泪如暴雨落下，是烈火从心，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是烟火蒸发，不如深情注能在一起。 唔知道你系咪相信咧？啲人话咧，哇，女仔话唔要就系要啦，呢啲咁傻嘅啲言论啊吓！梗系萧亚轩最新嘅作品啦，歌曲名称叫做《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幸福着我的幸运，眼泪如暴雨落下，是烈火从心，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 头先嘅陈珊妮都有参与到呢一首歌嘅创作当中嘅，其实成个故事都系想话俾你听，其实唔系女仔难估，男仔同女仔一样咁复杂嘅啫。所以其实不如好似呢一首歌咁，抛低啲烦恼，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啊！你仲记唔记得无忧无虑嘅星期五晚系点样噶？ 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Tonight 有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Tonight oh oh。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最后一首歌啊！我想同你一起回忆一下无忧无虑边度都去得的星期五是怎样的一个气氛，歌曲名称叫做来个蹦蹦，其实意思就是今晚去跳舞的意思。 我的家乡味，这里买醉比家乡贵，把握机会鬼如流水，我的 bling bling 对他超级配，尽管放松别的意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的 play hard 我的这样过 all night long。我们来个目标，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 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起听着这首歌摁下啦，感受下星期五晚的日子啊。 一道光划去飞向遥远的那方，此刻适合去蹦迪，大热天全都是放全日的我没有家，今晚我将要奔放，如此动人的时刻咱们像线线闪亮， 我牵着一个心神，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借题发挥， 社会从来没有 去烦恼忧愁，脱下耳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南门问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 加油。好啦，星期六日唔好周围走啦，我哋下星期一再见。